潘美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感悟写了这首歌，从一个缺少家庭温暖的人的视角出发，表达了对家庭的渴望。继续来听孟庭苇的老歌《往事》。 如梦如烟的往事，洋溢着欢笑，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轻唱老歌。如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 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是永远一分钟而已。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。 情义两心间是一首经典歌曲，是1983年刘德华陈玉莲版本的《神雕侠侣》中的片尾曲，原唱是张格兰。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，见到一眼再不慨叹，情义似水逝去，此心扑飞世间，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，变化转瞬也应见惯，谁愿去挥挥兼此心扑飞眼，纵隔千山亦无间，爱比朝

首《思念》收录在毛阿敏的专辑《歌坛大姐大》当中，由乔宇作词，古建芬作曲。继续来听一首黎瑞恩的老歌《雨季不再来》。 洒进来，一丝丝渗进怀内，缓缓地轻轻亲我，这种感觉为何有着你扑进我的臂内，雨停留在我心，轻抚我的心。唇上指针飘忽到已襟，无言曾共抱紧，枉有千言万语讲，枉有千行情泪淌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我，枉有千言万语讲， 难得有情人是一首轻快温馨的浪漫情歌，关淑怡甜美的声音很好地诠释了歌曲的意境，推出之后被电视剧《新婚蜜语》采用成为主题歌。 温柔的眼。

人们喜欢称呼庾澄庆为哈林，他还有一个称号就是音乐顽童。他的音乐风格不拘一格，很有激情，而且相当西化，所以呢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即使现在听起来，也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让人有落伍之感。继续来听甘平的老歌《大哥你好吗》。 每一天都走着一些不断重复的路，你终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，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。每一天都做着一些不断重复的事，你终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每一天都做着一些不断重复的事，你终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 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千金阙歌就到这里吧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分享老歌。 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爱，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。他

有一条小小的船，漂泊过东南西北，漂泊过西北东南，身材了多少重小梦幻，来来往往无牵绊，春去秋来，时光荏苒，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老歌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收录在那英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是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，有细节，有画面，表现出内心的感受。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。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这首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凸显出那英霸气的唱功，曲调大幅度的音域跨越，把感情宣泄得淋漓尽致，动人的旋律婉转而又朗朗上口。继续来听凤凰传奇的老歌《月亮之上》，你把它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于允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老歌。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

带入父亲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慧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女神，只要闭上眼睛，仿佛依然能够看见她清纯的样子，甜甜的笑和那洁白的小虎牙。还记得她的告别演唱会当中，唱到最后一支歌之后，就把话筒放在地上，转身离去，奔向她想要的生活。而那最后一首歌，就是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《再见的另一方》。 教えてくれたのはあなたでした。季節ごとに咲く一輪の花に無念の命、知らせてくれたのもあなたでした。Last song for you. Last 这是上个百汇告别演唱会当中所演唱的最后一支曲《再见的另一方》，张国荣的《风继续吹》就是根据这首歌改编的。上个百汇放下话筒回归家庭之后，过得一直非常幸福，这跟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。从小窘迫的生活让他格外重视尊严和家庭，懂得爱自己，也懂得去爱别人，始终坚持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的那种谦卑，不因为明星的身份而自骄自大，也不追求奢侈的生活，朴素的真而美，她几乎就是樱花的化身。这么可爱的姑娘，有着真实又圆满的人生。李玟有一首歌《那一年我十五岁》，唱的就是山口百惠的故事。

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，破碎的亲密更美丽，侥幸在珍惜，孤单没维系在默契，沉默像失血的禁忌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，舍不得失落，没有谁会是唯一人说来离奇，不必可惜，都这样而已，没有人需要质疑，爱到疏离呼唤回忆，又在大